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周一的晚间，就是我们的旅行单元。 哎， 这个旅行啊，可以说烈日骄阳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对于旅行来讲，应该心里面有一把这个小算盘，还是要打起来了。 因为最近开始算是便宜了吧？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价格回落之后啊，有很多的人们准备要去盘算一下未来俩月这个中秋 十一的长假。 哎，没错。 而且据说啊，昨天我看新闻的时候说，8月底应该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哎，对对对，你看我这脑门上啊，好多油都是出的时候是油啊，所以应该带好吸油纸才行。这个季节，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去了解一下各方面的这个旅行方面的资讯。 嗯， 而且呢，这个资讯之后，我们还会请出来自耀月旅行他们的代表来跟我们感受一把这个国家地理当中的东非玩法。 哎， 到底怎么玩，您可一定要看好我们今儿的节目。怎么看，来跟朋友们说一下了。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您可以现在选节目名了。 嗯， 可以选择潮流梦工厂，点进来你就可以看到。 厉害的不行， 而且 高级呢。 是呢，而且每个周一呢，习惯我们的朋友都知道会推荐给大家特别不一样的高品质的旅行，所以 如果您十一还不知道去哪儿，您就每周一都关注一下我们的左右巡航，可能就能为您出谋划策。 是的，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资讯啊，也算给朋友们来去打一个伏笔，因为里边的内容都可以说是给我们的各位的出行做一些比较详细的指导了。来吧，那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潮流风向标， 好， 看看今天我们的资讯会是什么样子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条消息吧。首先就是海南省发布了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的注意事项，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通告明确，游客要通过海南当地的旅行社提前申报个人信息，游客呢必须提前48小时向旅行社申报个人信息。这个人信息包括什么呢？有游客的护照啊，往返机票啊，还有酒店的预订单啊，在海南的旅游行程等等。这个海南当地旅行社呢，需要在游客入境前24小时向有关的部门申报游客个人信息之后，才可以免签入境。另外呢，59国游客在香港或者其他有直达海南航线的国家或地区出发或者中转，都可以使用免签的政策。免签游客在海南最长可以停留30天。免签游客在中国境内旅馆住宿的，应该向入住的宾馆提供护照办理住宿登记，在宾馆以外呢，其他的地方住宿应当在入住后的24小时内，由本人或者留宿人向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办理留宿的登记。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说明了。 是的，其实呢，这样的注意事项也是让我们更好能够提醒一下啊，外国朋友们能够比较方便的来到海南省，感受一把咱们国家的海岛风情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 一点儿都不比其他的国家差，是吧？而且呢，其实我们很多人愿意扎堆在是这个海口啊、三亚呀之类的，但是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朋友们慢慢探索的，不只是那些个热门的这个城市，还有很多的像是兴隆啊，对吧？ 哦， 像这些地方的话，可能人比较的少，我觉得也可以完全帮朋友们做一些相关的指导。 小时候我记得学地理课的时候就说，海南岛是咱们国家最大的岛嘛， 那可说呢， 所以挺大个的，咱们不用每次就扎那几个地方哈， 资源多多的， 对， 旅行景点也是多多的，咱们可以美美的去感受一把那边的玩乐的情况。来继续看我们这样一条消息哈，我们一边看这样的一个这个图解，一边来了解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迄今为止我国最便利最开放的一个入境政策是怎么实施的。那么如果免签游客呢从海南再去中国的其他地区呢，也还是需要办理签证的。那如果游客呢有正当理由需要延长在海南停留的期限，或者是前往中国境内其他的地区，哎，那需要联系一下海南当地旅行社协助办理签证了。那么办理签证需要准备旅行社开具公司证明和本人的护照等材料，那么居住在这个海口啊，像是三亚，包括像是杨浦、文昌、琼海、澄迈等59国的这个游客呢，可以在当地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而其他市县的游客呢需要前往海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办理。那么这个情况也要特别来值得关注一下。 对 啊， 根据通告呢，新加坡、日本、文莱、阿联酋、塞尔维亚和波黑六国的游客可以持普通的护照，无需申报个人信息，直接入境，并在中国境内包括海南在一定的时间内是停留的。其中新加坡、日本、文莱的游客停留不超过15天，阿联酋和塞尔维亚的游客呢停留不超过30天，波黑的游客180天可多次入境，但是停留时间累积是不超过90天的。如果六国游客按照59国免签政策入境，则需要遵守59国免签政策的相关条款。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注意事项已经详细的解读完了之后呢，我们也要再来关注另外一则关于签证的消息。那其实呢，大家伙儿对于出境当中哈，有很多的这种消息可能在自己的出门之前并不太掌握，可能会导致一些个麻烦上身。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跟朋友们来说清楚哈。那么下面一条内容应该说可以帮助我们去尽量的减少一些麻烦。如果你想要去到这个中美洲国家巴拿马的话，哎，你可以看看新的签证政策了。 根据巴拿马移民局近日消息呢，巴拿马政府已经放宽了允许持有某些国家这个签证的人可以入境巴拿马。 是的， 根据近日颁布的第521号行政令，持以下国家多次往返签证，一定是多次啊，不是单次， 多次的哈、 也比如说您手上，比如咱中国公民，您手上有加拿大的签证、美国的签证、澳大利亚的签证、韩国、日本、英国、北爱尔兰、新加坡和欧盟任何一国，因为欧盟大部分是申根签证，可享有入境巴拿马落地签证的便利。 对， 据了解呢， 多次的哈， 哎，多次的。据了解呢，上述国家签证应该有6个月的有效期，在此条件下呢，护照持有人可享有入境巴拿马的免签权益。官方表示呢，由于上述国家的移民政策和巴拿马相似，所以巴拿马也在国安外交和引渡等机制上与这些国家签订了协议。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样的话可以简单理解一下，就是说呢，您但凡啊持有加拿大签证、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北爱尔兰、英国、新加坡和欧盟任何一国的多次往返有效期内的签证，您就可以直接奔巴拿马感受一下这个巴拿马的运河呀， 对 啊，一些个历史文化奇迹呀，一些个文化的奇观啊，等等内容，在中美洲感受一把了。 但是好像还是要落地签一下，对不对？ 哎、对对对， 只是不用提前办了，这也是便利不少。 没错，那起码因为巴拿马之前呢是没有办法做相关的很好的签证的，所以这回呢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利好消息，我们更加简单了一些。好，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第三条的资讯内容。这个事儿哈、跟咱们的这个北京有关系。咱聊了半天，刚刚俩都是出境的消息啊。聊聊看入境吧。 哦，就来咱们国家玩是不是？ 来北京玩的。 咱们来了解一下啊，一到七月份现在是盘点的时候了。 对。 哎呦，每次要盘点都说明这一年过半啊。 可 而且不止 一眨眼，8月20号了。 哦，还剩四个月。 是哈、 四个月都悬。 所以你的这假期还就剩下有中秋和国庆两个长假没了。 一到快年底的时候就开始盘点这一年来的事情， 焦虑症都要犯了。 对，咱们了解一下，一到七月份北京接待入境游客227.4万人，而美国游客增长是最为明显。 是的，那么北京统计局近日发表数据告诉我们呢，说是一到七月份累计接待入境游客是227.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5%，其中接待港澳台游客是33.8万人次，同比下降0.9%，接待外国游客193.6万人次，同比增长3.1%。那么从主要客源地来看呢，一到七月份累计接待美国游客42.9万人次，同比增长接近这个10%， 哎呦， 特别的 多。 多 的。 接待韩国游客呢是14.2万人次，同比增长7.1%。接待日本游客13.8万人次，也增长了3.4%。那从这个洲际客源来看哈。一到七月份累计接待的亚洲，包括咱韩港澳台地区啊，这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游客呢，分别是98.2万人次、57.5万人次，还有57万人次，以及9.7万和4.1万人次。 哎呦，就是说、这个短线游对于外国游客也是很好的选择哈。 没错，你看排名第二跟第三的紧随其后的啊，就是欧洲跟美洲，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会发现排名第一的亚洲地区占98.2万人次，欧洲57万，美国美洲57万，所以说你看看这个。欧洲加上美洲的这个人数大约等于欧洲的这个人数， 对，所以亚洲的这个旅游竞争力还是很强的。 哎，对对对，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入境游来讲，我们这个中华文明5000年的古国，咱们北京是世界上拥有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啊，能不能够再多一点下功夫，吸引到更多的外国游客们来到我们的北京去感受这美妙的这个古都呢？ 还多吗？装不下了吧？ 我觉得还有这个很大的潜力。那相比咱们出境游客的话，入境还是太少太少。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可以鼓励啊，这些游客不光扎堆北京、西安，像因为这种地儿老牌的嘛，对于外国人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己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会选择像杭州啊，特别美的地方。但是外国游客可能去的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发展一些，就是把这个旅游资源都分布的平均。 没错没错，你看咱们聊个题外话哈、因为我知道苗山也认识很多的外国朋友、就是你跟他们聊没聊到过，就是关于他们第一次来中国吗？这是啊，你们都去过中国的什么地方吗？ 西安、 对，都是这些地儿。 上海， 中国包括有北京、上海， 对， 西安， 哎， 前仨。就是、 你别说啊，我问了好多人，甚至第一趟来的都不是北京， 都奔西安去了。 对，西安真的是第一站， 对， 或者上海， 上海，对，再后来，你这排完这前三之后， 后来 你会认为哪会更多一些呢？外国朋友们他们更爱 四川， 四川， 略少，我觉得。 为什么？我想想啊，嗯。 突然间发现认识的朋友不多，没朋友。 我怎么回忆一下，他们说的就是西安。 好多都是西安，西安太上榜了。 哦，还有哪里啊？ 其实我觉得，在我身边哈，外国朋友们，他们可能更认为的，就是更多一些的，包括像是有像是杭州啊，这样会多一些。 哦， 此外， 杭州其实对我们就是国内的游客来说是非常好的旅游目的地。 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比起西安，当然西安没办法，人家这个历史悠久啊，对不对？可看的东西太多了，而且非常震撼，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是非常吸引眼球的。 没错。 北京呢，有刚才提到了这么多历史遗迹，同样是吸引眼球的。 嗯。 但是我是觉得可以把我们不同地方的特色发挥出来。 没错没错。 您如果想看历史，您可以选第一梯队这几个地方。嗯。那您如果想看看地方特色、民俗文化，也是可以感受一下的。 对。 哎，我突然觉得福建应该也是外国游客喜欢的地方。 福建 有土楼啊。 嗯。福建说实话没有那么多， 真的。 嗯，而且这个就是这么理解哈，就是说很多人会认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东西，除了那些个古建筑之外，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还有土楼这种东西。 哦，太难了，太难了。 他们第二理解梯队就是大熊猫。 哦哦， 所以他们在第二梯队才会带去四川，像去成都啊，但重庆比较少一些，但成都很多很多。 嗯嗯 啊，然后再往后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包括有像是广深一带，香港，香港当然比较靠前了哈。那广深一带也会有，但是很多人会认为广深真挺热，但咱们北京也不凉快。是吧？ 这一个小伙伴啊，现在前两天去珠海，说这是不能离开冷气房。 嗯，那肯定啊，对， 那是不能离开。 嗯，我们提到了入境游客的话，其实游客们的选择多种多样。 对，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给到我们的外国朋友们。 我觉得以后在推广方面吧，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境外的旅游局在国内推广的越来越成规模了。 对， 我们其实也期待着，就是中国的旅游局借着像今年是中加旅游年，又是中国欧盟旅游年，对不对？这样的契机，应该更多的传播出去，把我们的旅游文化，而且把这个各个地方的特色和民俗都传播出去，让外国游客有机会来到中国，不光是去这几个典型的景点城市，也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可以感受当地不一样的色彩。 是的，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啊，看一个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正在直播，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相应的节目的名称，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咯。好了，那么回到直播间当中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的内容啊。资讯很多，那我们应该再来看一下下面的几条内容。 好， 看看关于这个旅行当中的游客们的年龄段和年龄段的一些对应的目的地的选择吧。 哎呀，其实这条消息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嗯， 没想到巴西渐渐成为中国游客的新宠，而中老年游客呈上升的趋势。我一直以为中老人这个游客上升我能理解，越来越多的老人退休之后愿意花时间出去旅游，这是非常好非常积极的。但是我一直以为老年人会喜欢去一些像欧洲啊，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方啊，再或者像东南亚离着比较近比较舒适。我没想到现在中老年的游客会喜欢上巴西，因为 这么老远， 对吧？首先就路上长途跋涉，对吧？而且巴西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小时候老看那个电视剧， 足球是吗？ 电视剧叫《十人圈》，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还没我呢，那会儿 啊、哦，这样子 暴露年龄哈，你就是。 反正就是以前引进了一大批巴西的电视剧， 哦、真的、啊。 就是我以前印象里对这庄园的概念是从巴西电视剧里来的。 哦。你这个电视剧的路子还是挺广泛的。 我从小就很洋气，特别想接受外来的文化， 对对对， 所以就很关注外国的电视剧，看看外面的世界。 问一下南美是吧？哈，特别的远。 还挺洋气，这地儿我都没去过。 嗯。 近几年呢，中国游客在海外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开始将目光呢转向了南美国家。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的我们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旅游业追逐的目标。近年来呢，巴西旅游部多次组团前往中国进行推介，巴西的国家旅游公司也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开设了账号来推广巴西游。我看来人家工作是做足了，怪不得如今受到了更多的游客的青睐。 那随着中巴双边的关系升温呢，再加上申请签证更加便利，这些年不仅来自中国的商务团增多，自由行游客也增加了很多。他们去里约呀、还有伊瓜苏大瀑布，还有亚马孙雨林，体验巴西的别样风情。从事旅游业已经十多年的圣保罗这个旅行社的一个总经理就跟我们说了，现在的人就越来越愿意感受巴西的自然了。 哎呦，这巴西的自然呢，别提了啊，看简直太多种多样了。包括这雨林，单是这一个雨林里边就会有这个数万种的各种各样的生物跟动物植物啊。那当然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巴西幅员辽阔之地，物种这么丰富，地貌这么多样，那特别是开展什么样的一种旅游的好选择呢？就是仨字儿。对吧？ 什么呢？ 深度游。 哦，深度游 就是去一趟了以后就可以多待几天。 哎，那对于中老年游客，我就知道为什么了， 对吧？ 咱们没机会多待几天， 不用赶时间， 对， 他把反正这个时间也充裕，大老远的飞过去了以后，时差 住他一个月 啊，服了，真有钱。 哦，对对，我忘了这件事儿。 对，他得要住酒店嘛，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要苗身老了以后，我估计你肯定会住一个什么 Airbnb， 住一民宿啊，交一当地朋友，住宿不用花钱了。 你怎么知道的？我到了那儿第一件事儿，在我有钱交酒店钱的这几天，抓紧时间认识点新朋友。 是的，其实在我小时候，我认识的第一个外国网友人。就是巴西人。 真的？怎么认识的？ 我在上中学时候呢，因为那会儿我们搞夏令营的活动，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就做这种叫做中国和美洲的一些个美文化交流的一个夏令营。然后呢，在美洲包括美国像南美，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年轻的 young guys， 他们来到跟我们俩一样哈，年轻的人来到我们的中学里面来当一个夏令营的一个交换老师。他呢会全程呢就会让我们用英文交流，然后呢大概有15天的时间吃住在一起一块来聊。那当时我们这一组的这个小组的老师就是一个巴西的小哥，他也特别逗。 英语标准吗？ 就还不错。因为他说他是家乡在巴西但生活在美国，这样子。 哇， 然后现在反正 我夏令营最远去了西山。 西山那也很远了，比我在学校内部强啊。 哇，你这个 都已经我们在学校里边办的， 但是海外游人，一起吃住在一起， 要不然我做欧美音乐节目呢，是吧 ？Oh my god！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说远了哈，咱得说回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老年人，他们不爱奔波，所以他们愿意在一个地方多待一段时间。那因此呢，能够到南美的人们都普通的啊，都会是比较有经济实力的， 对， 有时间的退休老人为主。那么在南美旅游的来讲，一般都会选择最多两三个国家做深度旅行，就是一大类。那另外一大类呢，是个人高端的定制游，就像我们之前邀约咱们也来做过嘛，这个聊这个秘鲁啊、亚马逊河流这个河轮呐、什么的哈，这样的一些游客们，大多数都是在这个年龄段，我们都快接近了哈。 哦，离我还远。 就是这个年龄主要在40左右的游客，得看你幼多少啊。像苗山这样的已经幼的比较多的，啊，对吧？ 哦，我还没有享受，不需要享受到这个服务。 哎，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现在这种年轻，我还适合住在青年旅社里面。就是 你看，你又不属于第二类，那就只能属于第一类退休老人了，是吧？ 直接就跨过去了。 这个开个玩笑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伙对于这样的一种旅行来讲呢，都是比较注重个性化的体验的。所以说这两类人群呢，是成为比较明显的上升的一个趋势了。大家对于南美旅行如果充满了期待的话，我觉得完全有机会给自己一次，就是说机会吧。 对。 能够飞老远走一趟。既然去了就能够多待一段时间，因为真的是太远了。 我觉得这个趋势首先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巴西对于我们中国游客来说啊，以前认为不是那么容易去的， 遥不可及。 对，而且 签证难办， 有点冷门，无论是签证还是路途各方面都不是一个我一拍脑门就能想起来的旅游目的地。 对对对， 但是现在 脑子都拍碎了我也想不起来。 对，拍碎了我也去不了。但是现在中老年游客都开始喜欢上巴西，成为新宠了，那就说明全世界对于我们中国游客来说真的是越来越容易办到。 哎，对对对，所以说对于巴西来讲啊，我们也是未来不只是之前办的这个奥运会火了一把，是吧？也能够希望这个更多的人们关注到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关爱我们希望您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找到我们左下角一点直播间里面、哎、直播间一里面出现了潮流梦工厂，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了。 是的，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另外的一条资讯的内容啊。咱们简单结说这个事儿呢，跟携程有关系。携程咱在年初说过他们这个天价退改签的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最近都没有分享过携程什么好事儿。 这回还比较负责任一些，来看看携程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标准，就是境外的专车标准，他们送机前航班若取消可以无损退订。 哦，那真的是一个好的服务、 啊、 希望好好贯彻啊，不能光说说。 是是是，没错。 上周呢，受台风摩羯的影响，华东华南多个机场发布了航班延误取消的通知，这让不少的旅客出行计划受到影响。而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6号台风贝碧嘉 啊，对，贝碧嘉， 为什么是贝 碧 嘉？ 不是贝碧嘉啊，是贝碧嘉。 贝碧嘉不是那 不是那个矫正的东西啊。 贝碧嘉继续在广东西部呢禁区徘徊，受此影响呢，广东地区的部分地区将会持续降水，并可能出现暴雨、雷电、短时强降雨和七级以上的阵风等情况。预计呢会对上述地区，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地区的航班起降造成一定的影响。 肯定的。 针对上述的情况呢，为了尽可能的保证旅客的出行时间和成本，携程境外专车近日就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服务。这个标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对航班延误取消而造成的接送机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改善。这是继今年的四月份发布服务承诺之后，携程境外专车的又一次革新。 是的，他们的官方有这样一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得到。 好，有图为证， 看一看哈。那事实上呢，这个暑期啊，不仅是旅客集中的一个淡旺季，同样也是雷雨台风频发的季节。而航班延误呢，或者是取消的情况呢，时有发生，因此还可能会造成包括接送机延误连带的一些影响。那么此前的服务呢，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内容的包括，那这样的一个新标准也包含了因为天气等不可抗力所导致的航班延误取消而产生的后续服务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情况，人家协商说了，这个针对在航班延误的情况当中呢，接机延误在两小时以内的，可以从落地时间算起，司机再免费等待90分钟。境外专车标准呢，也在于优化了对于这个接送机和联程中转航班的服务标准。具体来看的话，旅客们遇到接送机之前航班取消，或者是联程航班的这个当中的前续航班取消导致后续航班无法乘坐的情况时候呢，都可以无损取消相关的专车订单、接送机订单。那么这两个情况在以往的话还是要经过协商处理的。 这个我信，以前肯定得协商。 对， 以前没有一件事能够夸嚓我一点退款夸嚓就办了的。 苗山是一个非常这个负责任的社会参与者啊，无论呢是在这个我们购票选位置的方面，还是在投诉和这个退费方面，有非常长足的研究。 我是一个穷游达人，不得不为自己精打细算呢。 离节目这个时段结束还有30秒钟，我要严正提醒你赶紧把 OFO 的钱退了吧，他们已经在各个国家开始撤摊了、啊、 哦，真的，好好，我下节目就去退。 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晚上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我们一会儿见了。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他 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之旅行单元左右巡航的第二个时段，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珊。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第二时段里边继续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当中的资讯内容哈。 好， 刚刚我们谈到了关于这样的一个携程的境外专车新标准，给它终于可以点赞打个扣了。 希望他们执行啊！ 对对对， 我们要看一看他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就是的啊，因为可能之前的年初时候这个负面影响太严重，所以他之后就再也没有敢出负面消息。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的时候消费者对你们这个信心啊，一旦被打击了，真的很难恢复。 可说呢啊，所以我们下面的时间啊，要看一看一个大的趋势的情况了，了解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民航趋势论坛发布了2018航空市场的趋势报告。这个事儿呢，可能跟这个航空的业界应该说是有密切联系的。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报告吧，对于我们的这个终端消费者们，每一位乘客来讲，有一些具体的利好消息，好不 好？ 好， 我们了解一下。 嗯，来看一下。 以拓界共融新型航空枢纽建设为主题的2018民航趋势论坛8月15号在北京举行。2018航空市场趋势报告也在论坛期间正式发布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民航决策者、权威专家、产业链的供应商出席了这一次的论坛，围绕如何打造新型枢纽机场分享了交流新型枢纽机场最新的解决方案，致力于推动新型机场枢纽的未来发展，共同构建全球民航业的美好蓝图。 是的，那么报告也显示说啊，这个低成本的航空呢，在客运量还有运力等方面呢，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增长趋势，并有意向中远程的航线进军。那从飞机的数量上来看啊，包括像亚太、欧洲、北美地区是目前全球三大啊低成本航空的市场。那从飞机的订购数量来看呢，亚太、欧洲、北美、拉美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低成本的航空呢，在跨大西洋市场方面也增长超过了全服务航空，所以说未来的发展前景是不可估量的。就是关于这个低成本航空，你做过没？ 就是廉价航空嘛。 啊，对， 没做过。 没做过吧？ 我没有安全感。 我怕丢行李。 你看我这么一个穷游的人， 就是， 但是我都 精打细算者，我会发现，我说廉价航空并不省钱。 对，所以我不会做的，一般，除非我捡到0元机票或1元。 对对对。 不过昨天我有个嘉宾分享了一个事儿，他就说以后大家看到廉价航空，哪怕是1欧元，也要再想一想，因为他曾经在英国抢到了一张，真的是1欧元，含税费哦。我因为是一个飞往欧洲的一个机票， 哦，他按欧洲 是一个， 欧元结算， 对，他按欧元结算，1欧元的机票，然后呢，税费和飞机票全算在里面。啊，当时觉得哇，太合算了，我就为了这个去一趟也行。当时他的目的地是慕尼黑，这个飞机场是飞到法兰克福，他认为哎，这个巴福州离这个拜仁州很近呢， 对呀， 没问题，我坐个大巴吧。结果他去了，到了那儿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个机场 因为廉价航空通常都不会停泊在比较大的国际机场，它停在了法兰克福以外2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小机场， 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对，而且呢，唯一可以坐的大巴就只能通往法兰克福机场。当时他就说，我完全可以从这儿离开，因为我的目的地并不是法兰克福，我可以不去法兰克福机场。人家说对不起， 大弯子是吗？ 对，对不起，我们的车只到法兰克福机场。如果你想去其他地方，请你到了法兰克福机场再转接其他的汽车吧。 或者是转机。 对，所以他当时先是坐了大巴2个小时40分钟，然后到了法兰克福机场，到了从那机场又坐了大巴去慕尼黑。 哎呦我的天哪，时间不是钱啊，这 一整天的时间 全费这儿了。 但是对于一些当时他说他上学留学嘛，所以穷学生来说，我能够抢到一个便宜的机票，花点时间我是不在乎的。所以我们就说啊，廉价航空的这个选择与否取决于您的情况。您是看是以省钱为主要目的，还是说我们看性价比，要核算一下它这个机场时间和我要去的目的地。 没错， 整体要核算一下。 对于我们游客来讲，有时候廉价航空并不是一个首选啊。 对于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肯定不是首选， 绝不是首选， 因为花很多时间，行李要单收费，然后又是长途一点的航线的话，你还要担负这个餐费钱。 对对对， 我就算不爱吃，我少吃两口和一口吃不上，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没错，所以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廉价航空来讲啊，或者说这个低成本航空来讲，真的心中应该打一个问号，到底他们应该怎么去发展？我觉得虽然说成长的态势是在不断增长的，但是在增长同时也应该更好去规范才行。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情况，因为这个国内的民航业虽然发展很迅速，但是高铁线路的不断开通跟持续的高运作呢，也让国内的航线收益下降了。 没有有力的竞争者。 就是啊，高铁跟这个航空在抢市场啊，在抢客人。那么据统计说，2014年到2018年期间，中国的航空公司呢，开通了有国际航线78条。除了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对外的一些需求之外呢，近年来啊，这个各个地方的政府也加大国际航线的补贴力度，以及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航空公司引进宽体客机，都是咱们中国的航空公司啊，这个航线发展提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这回我们也是期待，包括不只是航空的航班啊、机队啊，在发展新的枢纽形态，就新的机场体验，也应该更加加强一下。不能够光是这个求大，还要应该求高效率，跟这个时间要准，时刻要准，少晚点啊。 比如说有一些业内人士在这个论坛上啊，针对报告就提出了航空领域新技术以及应用的一些观点。 对对对， 他认为民航业的发展呢，应该顺应当今时代的潮流，将科技呢作为行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什么安检人脸识别呀、射频识别呀，这些机场黑科技呀，以及日益完善的机场 WiFi 互联服务啊，都将助力未来新型枢纽机场的建设。 太对了，所以说未来啊，其实这个航空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发展，我们来期待一下了。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资讯内容，这条资讯呢来自于这个日本啊，就是来到日本的游客们的一个数量，我们来看一看，其中中国游客占30%，你敢相信吗？ 我相信啊，因为从前年开始，我身边啊朋友圈就无数在推办这个日本5年多次往返， 真的是 3年多次往返， 都是这东西， 是不是？而且价格也越来越便宜。我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办日本签证是挺复杂的， 没错， 尤其是对于你的资产要求，还有你的这个资格认证， 对， 都有很严格的标准。随着前年开始的这个签证政策慢慢的放松，而且也就出签率也越来越快，就是越来越高，出签的时间也越来越快，所以总体来说办日本多次往返的人越来越多。 来看一下日本观光厅呢，在发布了一个4月份到6月份访日外国人消费动向，表示说访日游客的旅游消费达到了1.1233万亿日元。 我想知道人民币。 你就除呗，对吧？啊，这个尽管这样的一个变更方法统计比较难进行单纯比较，但是那个这个金额的总额呢，比去年是增长4.2%。那么据观察说啊，这个普通访日游客的消费为1.096万亿日元，对，邮轮游客的消费额为273亿日元，整体游客达到了828万人。 就是邮轮游客是一般访日游客的 零头， 273。哦，零头，那是万亿。 对， 哦，但是也可以了，邮轮这只是一种方式，就可以占到10分之1了，将近。 继续来看， 我们了解一下 按照国家跟地区怎么分呢？ 好，中国我们内地的游客的消费额达到了362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是222.2亿元，占整体的32%，金额是最多的。其次呢，台湾地区游客是150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是92.2亿元，占到13%。韩国游客是1302亿日元，占到12%。美国游客的消费额达到846亿日元，位居第四名，作为亚洲以外国家首次名列前茅。 就是这个大老远来到日本啊，买买买，这个真的是一反美国人常态。 而且很多人其实去日本啊，你说就算我不是一个爱购物的人，好像去了日本都不得不买点东西，因为日本的很多这个小物件、 小玩意儿特别好玩， 家居用品真的是做得很好。 对对对对对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其他的情况。关于这个消费额的方面，我们了解过之后啊，我们再来看看哪儿更适合居住，好不好？这个全球最宜居城市这样的一个指数报告目前已经公开了、 这个结果我那个不是很认同。 你不是很认同啊？反正我是没去过。我没有发言权，你先说说了呗。 在上周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当中呢，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取代此前曾7年夺冠的澳大利亚墨尔本。 墨尔本你认同吗？ 我觉得比维也纳我要认同一些。它如今维也纳获评了全球最宜居城市。2018年全球宜居指数报告中共分析了全球140座城市，包括安全程度、健康、医疗、文化及环境、教育、基础设施等5大类，共30项质化和量化的指标。所以第一名就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第二名是连续7年夺冠的 墨尔本，哎，对， 日本大阪位列三甲之列，前五名还有这个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和悉尼，还有此外呢，前十名还包括加拿大的温哥华、日本的东京、加拿大的多伦多、丹麦的哥本哈根以及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 对，阿德莱德这个地方可能是最近呢比较火热一些，尤其是在这个昆士兰那个地区呢，非常的喜欢大洋啊、沙滩、阳光、海岸这样的人们，大堡礁是吧？ 你一定去过吧？ 我没去过阿德莱德，但是我去过布里斯班。 哇，真洋气！这个国家我也没有去过。 澳大利亚你没去过啊？ 没有， 就跟我没有去过泰国一样。 真的？ 对对对对。 我以为你把假期都花在了美国， 花在了远的地方。 对， 等我老了以后，再走近的地方吧。 但近的我也去过，像柬埔寨我去过3次呢。 近的地方我只去过像朝阳门啊，这个建国门啊，对吧？这一带比较近，对， 好遗憾。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奥地利啊，这次这个奥地利维也纳应该是第一次打败了墨尔本，成为了第一名，成为了世界最宜居城市的第一名。 哎，对对对。 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我个人觉得那么回事吧，咱们拭目看明年还能不能再选上。 看明年之前咱们来看一眼这个前100当中啊，咱中国哪些城市能够入围。 因为我觉得维也纳还挺贵的， 欧洲反正不太便宜， 但是就说奥地利整体来说的物价啊不算贵，跟德国差不多。 你知道我昨天还看另外一个数据，告诉我就是全球的一个消费生活指数最高的一个地方， 北欧， 不，居然是香港，我觉得不太对。 哦，香港，我觉得也有可能，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的便宜了。 十几年前的时候，我记得一碗面35，在我们一碗面只有16块的时候。 对，但现在咱们这个北京这边的一碗面也要30-40块钱的时候，那边已经涨到了5-80。 但是你在北京虽然这么贵，但是你还是可以找到16块钱一碗的， 还是有的。 在香港是找不到了， 这没有。 我觉得30块以下的面应该是没有的。 你在排第二是哪？ 啊， 真的不是北欧，生活消费指数最高的这个城市， 不是香港吗？不是香港， 第一是香港。 哦，第一香，第二不是北欧啊？ 不是北欧， 肯定是国外，对不对？ 那肯定是。 3、2、1。啊，法国， 法国怎么可能会能上榜呢？ 我也觉得上不了，因为，我觉得是北欧很贵了。 排名第二的居然是瑞士的苏黎世，瑞士真的很贵。 哦，瑞士确实很贵。 对， 就是它跟北欧，第三名就该是北欧的国家了吧？ 前5里真要有一个，但是我后边几个我实在记不得了。但是生活成本最高的前10里边，北京跟上海都上榜了。 哦，因为就平均嘛。 对，全球。 但上海应该比北京要贵。 对，上海排名第7，北京排名第9还是第10？ 香港呢？ 第一呀、 啊。哦，这个也是他第一。 就是这个生活成本最高啊。 哦，生活成本。 哎呦我的妈呀，这脑子看来是得拍碎了，真是记不住啊，属金鱼的你真是啊。来吧，继续看下面一则新闻。 我以为你提到北京是另一个排行榜。 愁死我了，来咱们看看让我们能够值得做一把梦的感觉好不好。 什么呢？ 嗯，就是梦之驰骋，见证加州一号公路的全线贯通，再现中央海岸传奇美景的一个情况。 哇，好想去一下呀。 对，这是我是上周刚刚去完回来那个事儿。值得来去说一下哈。 我没去过、哎、你来念。 下次你可以去好不好啊？ 行， 下次你去，下次你可以来这个反走一遍。 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我记得 去年咱们没做旅游节目， 去年年底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说的。 是吗？ 哦， 那可能我忘了。 去年年底你就是说，哎，珊珊，再有美国你去啊， 像再有美国的除了加州之外你可以去、啊、 然后我就盼、啊、然后他去了，然后我一个人上了 那个上了两一期的节目啊，非常辛苦啊，加州、能够让苗山更辛苦也不错。 好，咱们说说啊、 哎、好， 近日呢就是加州旅游局就携手了中央海岸地区各目的地，一起开启了一个梦之驰骋的活动， 嗯， 见证加州一号公路全线重新贯通的历史性时刻。 没错， 活动当中呢，大概超过80辆的座驾组成了一支颇具意义的格调车队， 嗯， 由这个蒙特雷出发， 嗯， 一路驰骋至莫罗湾。这些座驾呢，分别演绎过往80年来驾驭美学及古董经典、流动线条，还有氢燃料驱动以及澎湃电动，这倒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不同的这种驱动方式嘛。那老的车，那肯定一些古董老爷车。这80年80辆座驾，当时我们体验的时候会发现，最老的是1938年的一辆车， 哇， 那最新的已经是2018年的车了。 这个车真的不是样子货，开起来依然 不 错，不 是吗？我们有图片为证。 好，我们来看看。 当时我们一开始就在这个赛道当中就开始了体验，老爷车也可以开上赛道。 哇！ 而且当时我所在的那辆车是最老的一辆，1938年的福特。 哪辆车是最老的 ？V8，我旁边这辆 灰色的这辆， 对对对， 哦、挺漂亮的， 是木头的。 哇！ 这个除了车门 是木头的， 车门、车舱都是木质的。除了这个前面的发动机引擎这部分是金属之外，其他部分都是木质的，顶也是木质的， 看上去好赞。 对对对， 哎，旁边这个姑娘的帽子不错。 你那位大妈是吗？ 啊、 哦，对，那个老夫妻啊，就是这辆车的这个主人 啊，这是夫人是吧？ 那是夫人，旁边是她的这个老公。 哦，她的帽子真的不错、 哎，特别的好。所以呢，像这样一次 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能够驾驶一辆古董老爷车去驰骋一下一号公路，这是一种。所谓他们叫总统级待遇，什么意思呢？ 很酷哦， 因为前面有警车开道，两边封路，他们可以第一次开过限速55 miles， 他们开到了将近80 miles 这样的一个时速、而且因为他还有几个休息站可以小酌一杯，他说这是我第一次人生当中在警察面前可以喝一杯红酒。 哦，然后接着开吗？ 继续，因为封路了，对的，没有别的人可以影响交通，很有意思。 这好赞哦， 特别有意思。对，而且呢，关于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我想知道那个、你坐那个老夫妻两个那个车，是不他们开对不对？ 他们开， 不能让你摸。 这个我也不太敢动人家那个老爷车，万一 开坏了 也不太好，对不对？这个活动呢，也是历经了这个让一号公路啊，历经了18个月的关停，部分关停之后哈、一号公路在2018年的7月份是迎来了全线贯通。那么道路关停呢，直接对沿线的这个目的地带来很大的损失。你游客们也会绕行，这个对于像是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北面的地区呢，是影响比较严重的，而享誉全球的这个加州一号公路呢，绵延海岸线，整个的非常的美丽，而且也串接起来了加州从南到北的风格迥异的一些目的地。而在这样的一次梦之驰骋的活动当中，车队也是沿途驰骋啊，聚焦寻访这些目的地当中的一些传奇美景，包括像是赫氏古堡、海象滩等等地方，包括像是这个 San Cambria等等地方。那么加州一号公路也是对它的全线贯通，对于这个蒙特雷地区以及这个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和圣巴巴拉，就是 Santa Barbara 这个地区的旅游带来非常强大的推动的作用，也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事情。我们再来看几张其他图片吧，好吗？ 因为一号公路对于很多喜欢自驾的朋友来说是旅游一个特别想去的目的地，但是由于之前停了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觉得很遗憾， 对， 所以这次重新开放之后，对于车友来说算是个好消息哈。 当然， 关键是这样的一次自驾活动当中，这个车太有意思，太值得纪念了，都是老爷车。就是当我们在一路经过的时候，我看到路两边有很多人向我们招手，他们太开心，他们说能够看到有这么多的老爷车从老到新的一种变化，能够经历这样一条公路，他们每个人心中是由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然后跟我们招手、say hello say hi 什么的。 全世界都流行复刻风， 真的就是这样的。而且呢，关键是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就是这个 Morial Bay，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orial Bay 的航拍的景色。 哇，好漂亮呀！ 大山底下是一个空场，我们所有的车在底下集结之后，因为上面有直升机盘旋，一直拍着整个的路线。 哇！ 然后所有的车在中间盘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的仪式活动，因为他们也会有一个票选，票选出来这个全程当中最受欢迎的一辆车，以及全程当中最受欢迎的车主，以及巴拉巴拉各种各样的奖项。那当时呢，有这样的一个奖项，就是全程最受欢迎的车辆，就是我很幸运。 哎呦，真的！ 我所在的那辆 夫妻两个那个 老夫妇两位，他们驾驶的这辆1938年的福特 V8 乌迪。那么最左侧戴红帽子这位一位老先生，就是当时我们这位驾驶员。 哇！ 然后每人奖他们一大瓶红酒。加州产的红酒， 哇，加州是产红酒的圣地啊。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葡萄园在一号公路的沿线，也可以慢慢去探索一下各种各样的酒庄，都可以慢慢去感受一把，像是赫斯特酒庄啊， 真棒。哎，看刚才照片里面景色那么漂亮，那么空洞，估计周围没什么可吃的啊。 你说没什么可吃的这个事儿呢，还就真的不太一样了。 为什么？ 周围有特别特别多有意思的这种，就是 wine tasting 的地方，就是品酒的圣地，以及有意思的餐厅，在一些个 怪不得你脸渐圆 小镇当中，我发现有一家叫做 Madonna Inn 的地方。 哎呦喂， 麦当娜印啊，这个餐厅呢是全通体粉红色的，连外边这个路边的街灯都是粉红色的，楼也是粉红色的， 这多么的少女心呢！ 进去了以后，连餐桌、餐布、餐具，通通都是粉红色的。 你说多不适合你啊！ 我最后点了一杯 lemonade， 这个柠檬汁 lemonade 不是柠檬，对， 柠檬水啊，也是粉红色的。 哎呦， 我整个人就沉浸在了粉红色当中，就好像我们的背板大海报一样。你看我是不是背后是粉红色？ 每周直播的时候，你都是沉浸在粉红色当中。 我跟你讲，这是我的嘴唇的颜色。多么的洋溢这种幸福的感觉。 哎呀，总之来说，这一趟感觉是一个非常不同凡响的旅程。 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到时候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整个的过程。 好， 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本来之前啊，我们特别要说一下，之前我们本来想要在现场做视频直播和连线的，但是我当到了一号公路台，会发现连手机都没信号。对，因为沿着海岸线这个信号的确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就是说没有通讯讯号时候，你就很遗憾能够拍做这个直播了。但还好我拍了一些视频回来，到时候咱们找时间， 对，剪吧剪吧， 找节目咱们可以剪吧给大家放一放。 好， 也一块儿过过这个眼瘾，好不好？ 好，过过一号公路的重开瘾。 没错，这个一号公路啊，全长呢是1055公里，是目前加州最长的州立公路。那么在20世纪的30年代以来，这个当时的一号公路呢，已经成为了中央海岸地区人们的一个出行的主干道。那当然了，这个现在人们都愿意走稍微靠里边一点的101这样的一个快速，因为它会比较不绕远嘛， 省时间。 对，省时间一些。那当然了，更多时间的话，我们也是能够跟朋友们聊聊看自己能够就是让自己记忆深刻的一些个，无论是美景也好，还是说是一些个难忘的历程也好，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些分享。 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寻找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视频以及图片资料。 是的， 稍后休息一下，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重中之重的主题，因为我们又要跟随耀月开启一场邀约新旅行了。 是的，那么预告一下吧，咱们一会儿这个邀约新旅行，耀月带我们去哪里旅行呢？啊，来先咱们简单的去透露一下哈，因为一会儿啊，我们就要感受另外一种国家地理范儿的东西了。 哎呦，这个我熟啊 ，National Geography 哈。 对啊，这个我只去过南非，还真没去过东非。但是在南非的时候，有很多人已经给我推荐了，说去东非呢也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户外资源、营地资源、野游资源还有猎游资源，到底国家地理范儿的东非玩法又是怎样的呢？ 咱们一会儿就要去揭晓一下了。咱们呢也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哈，咱们听一首歌，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感受一把来自于马天宇这样的一首《一人一旅途》，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们一会儿见。 去看大海，走很远的路，背很久的包。当天空它慢慢的沾满了颜色，可路上的人只有我一个。我想让一阵风吹过那片大海，说话。当天空它慢慢地垂下了脸庞，小小的酒馆它没有打烊。满天星空已开始亮了，你是不是在那个角落 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辽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我们的左右巡航旅行单元。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呢，我们的耀月旅行的环节就到了哈。刚刚我们也预告过了，这个行程非常值得我们去感受一把来自于国家地理范儿的东非玩法了。话说刚刚你也说到了，说自己曾经去过南非， 耶， 没有去过东非哈。 东非太洋气了， 有东非大裂谷，有乞力马扎罗山，有这个再往北点，那边算北非了是吧？埃及。 对， 所以看我们大家伙儿对于一个东非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小陌生。 我们印象里东非是和动物联系在一起的。 对，就我就知道像是肯尼亚啊，津巴布韦，对吧？也就这些地方。 对 啊，听到最更多点就是什么看动物大迁徙，是吧？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玩法？今天我们要去揭晓一下呢。来，先今天请出我们的两位特别来宾，好不好？先自报家门，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青旅邀约的宋轩。 大家好，我叫关慧。 关慧呢是我们一位00后的旅行达人，也是一位学霸。他刚刚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回来。 零零后，你自己直播吧，我先走了。 啊，我走了。啊，什么玩意？ 怎么都走了？ 气死！这还可行？ 怎么你也要走？ 不是，我真的有点受刺激。 我们俩都没有排练过。 话说啊，这个零零后在场，这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有史以上开播有史以来年龄最低的嘉宾。 哎，等我算算啊，00后，今年18年，你这么有实力，已经可以去，是不是？已经可以去肯尼亚和去，我已经好。 是吧？ 快三十了，我才去了趟南非。 等会儿，你怎么快三十了？ 就是快三十了，我才第一次去了趟南非。 不太对吧？ 你知道， 我跑一底儿了。 对吧？我觉得首先非洲啊，不是一个特别寻常的旅游目的地。 对对对。 然后十八岁就可以已经从东非回来了。 我认识一位大姐，一位旅游达人，一位学霸啊，对于这个非洲非常非常了解的一位旅游达人，他的名字叫做梁子老师。梁子他写了一本书叫《非洲十年》，他去过无数次的非洲，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对啊，咱们面前零零后的也去非洲。体验过东非是吧？ 你们俩聊吧，要不然今天是我的思绪很难从这个 很难平复我的心情，真的是。 下次一起去。 好好好 有这句话就踏实了。好，那咱们说正经的。 关键人家耀月很厉害，对不对？ 对， 人家那玩法都是定制的，都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些一个比较。高级的有情调的玩法哈， 我觉得呢，既然我们的主题叫做国家地理中的东非玩法， 括号不带耳情， 对吧？不带耳情，所以我就想知道，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熟悉国家地理这个范儿到底是什么范儿，跟我们介绍一下。 国家地理其实大家知道它的全称啊，我们解释一下，是美国国家地理。1888年正式成立，到现在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然后包括以前在书本里边上课的时候，听到了很多这100多年来的自然科学上的发现。比如说当年第一支探险队去到南极，然后包括呢在东非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第一次被发现，其实它都跟国家地理赞助的这种科学科考活动直接相关。所以呢，其实在国家地理诞生到今天，其实它的最核心的一个主题就是旅行，因为旅行意味着能有新的发现，无论是新的物种也好，还是新的地域也好，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所以呢，从今年开始，其实我们耀月是作为美国国家地理旅行在中国区的独家合作伙伴，跟他们一起推出了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线路。其实也是让大家呢能够像当年的那些科学家探险家一样，然后到这些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小众的目的地，然后呢去发现我们这个星球独一无二的一些美丽。 那我理解就是国家地理范儿的玩法是不是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探索？ 对，探索还有学习。 探索和学习。 对，就是我们在日常旅游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想的都是怎么样能休息，然后怎么样能放松自我，其实可能不会去想到我要去学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要去感受一些我可能体验不到的旅行当中一些很探险很科学的一些元素。国家地理旅行呢，我们就是在每次旅行的过程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国家地理的特邀达人，他们有一些是摄影师，然后有一些呢是对当地非常非常了解的文化名人，能够带我们在休闲度假的同时也能够发现学习到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没错，你看咱那期咱们前面不也说了吗，这个秘鲁这亚马逊林里面的河轮，它上面上岸之后也有人专门给讲着说着到底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树懒怎么样是吧，人家有这个 就记住树懒了。 好玩啊，肯定得要看一看。所以咱今天的这个学习加发现咱就要奔东非去了哈。 对， 那咱们这个东非这次的以国家地理为这种穿主线的地方大概包含什么地儿啊？咱们先能不能把这个大概的地理这个围栏画一画圈儿？ 那个两位也都是非常非常资深的旅行达人啊，应该其实对我们这个 知道就好了。开玩笑， 要表扬一下，表扬一下。那个就是对我们其实这个目的地相关的国家，应该是也比较了解。之前节目中可能也有过涉猎。这次旅行呢，我们选择的还是东非最适合看动物的两个国家，一个是肯尼亚，一个是坦桑尼亚。这次旅行呢，实际上最开始是以肯尼亚的内罗毕开始。然后呢，我们会去前往到肯尼亚的第二高山。叫肯尼亚山，这个地方呢也是肯尼亚这个国家命名的一个原因，因为那个地儿叫肯尼亚山，很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所以这个国家整个命名叫肯尼亚。然后呢会去到马赛马拉，这个其实是非洲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个动物保护区。 对， 因为我们这次国家地理旅行选择的时间点是从7月到8月份，有几个出发日期都是赶上了动物大迁徙最壮观的一个季节。在马赛马拉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迁徙其实也是地球上种群数量最多的一个叫角马迁徙的一个景象。对对对，角马。虽然听上去特别的梦幻，好像独角兽一样的名字，但实际上看了照片以后大家就能感觉到是一种 很自然、很原生态、野性的。 角马其实在非洲是相对常见一点的， 对 对 对 对， 最常见。 对， 因为去之前我们都想，哎呀，是不是满草原的独角兽在跑？白 满满 那是先进的感觉，像是。 我觉得满非洲跑的就是角马和羚羊。 对对对， 是不是、啊、 角马和羚羊？对，这个最开始几天呢，因为我们都是看到可能成千上万只的角马和羚羊，特别特别的兴奋。到后来呢，甚至觉得哎呀，那个 又过去了， 就是皮了，看皮了是吧？ 对，稍微有点审美疲劳、但是还是很壮观，很壮观、 我跟你说，就是我记得我在那个南非 safari 的时候，坐在那个卡车上，那个卡车刚、还不是卡车，越野车、刚刚行进出来，有几只羚羊一跳一跳跳过来，然后当时司机说啊，你看这个就是当地的非常稀少的一个品种，叫跳羚羊、然后我们就说哇，羚羊啊，大家就拍。然后呢，司机刚好开车，我们说不许开，不许开，我们要拍。后来待了好久，司机说真的有很多，你信我，真的，你们信我，咱们先去看别的珍稀的，你信我。后来你知道到回来的路上、就那个羚羊趴在我们车上就望着我们，我们都不带抬眼 审美疲劳， 对，审美疲劳。 嗯，那这样咱们呢也算是把这个大概其的这个地理围栏概括之后哈， 好， 咱们也用一段短片去先去认识一下这样的一种东非的神奇玩法，也认识一下这个范儿怎么叫做正， 对， 怎么叫做国家地理范儿， 或者是从国家地理的角度看东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没问题，咱先来看看小片，小片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Serengeti is the home of the biggest mammal migration in the world. The migration of the wildebeest following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and the south to the north inspired us to be able to create a mobile camp. Roving Bushtops i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Serengeti at the end of the Serenora Valley. We've been hugely fortunate to have been granted this particular location. To be able to unpack 100 square meters of true luxury out of this box in the middle of the wilderness. 这个视频当中应该是在介绍这段营地，就是应该是在介绍拿到这个营地的资源非常不容易。而且其实现在就是看动物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safari 猎游嘛，最好的方式就是住在这个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区里面，所以呢住在营地的机会是在猎游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旅行经历。 没错，这也是在采访了一对在当地旅行的人们，他们在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刺激和体验，而且能够体验到就是不是说是一种好像猎游就是脏兮兮的，而却是更有品质的一种猎游。 哎，其实这次我也想重点，无论是视频还是我们的嘉宾，想了解一下东非的营地是不是同样的也这么舒适。 对，一会儿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图片，也会去证明到底这样的一种奢华猎游是什么样的感觉。包括像是有帐篷，还有这种草原中的酒店，还有能够去带领我们猎游的车辆，那包括 还有最可爱的向导。 哎，对，向导呢当然是不可不提了，因为全靠他们能够让我们看到美美的这个世界。 The guard was waking us at 5:30. 这个林向导，丛林向导会让每天早上起来五点叫他们起床，然后一点钟准时出发。在早上看到非洲大地上那片美美的朝阳，会令自己热血沸腾。哎，这个同传不错哈、啊。 可以哦，五分好评。 哎，对，嗯。 哎呦，角马出现了。 哎。 哎呦，狮子 也来了啊，嗯。这是动物大迁徙，包括角马从塞伦盖蒂到马赛马拉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生态的迁徙，为了寻找水源，寻找不同地区的草，这是他们的一种本能。 It's really something else when they move together through the grass. Very unique to be surrounded 360 by these animals. 成千上万的角马包围着你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感觉应该是无与伦比的。而天空的颜色也会根据太阳的起和落进行的变化。那更加喜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营地当中 仰望天空，欣赏着漫天繁星，还要在草原深处来一堆篝火，享受水晶一般的假期。这样的一种营地的度假方式真的非常令人难忘，真的很不舍离开。这也是能够让我们彻底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野外露营的这种珍惜的感觉。但是同时我们真的是不可以去错过这样的一种在东非的大草原上面去感受跟动物们在一起朝夕相处共同呼吸的这几天的日子。 我就觉得非洲之美啊，就是不宜就是怎么说呢？ 啊， 就想想都能知道那里有多么的震撼。但是很多人的误区或者是很多人的这个担心，就是可能会脏兮兮， 特别 不舒服，然后有味儿，然后生活质量或生就居住条件不够好， 什么一些个疾病啊之类的。 对，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主要为大家介绍的这种全新的玩法，就是要为大家推荐可以舒适的感受大自然。当你有放松的心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全程全身心的投入到大自然的美好当中了。 那这一点我觉得刚刚你既然是女生问的这个话题，哎，对，是女生啊，对对，是女生，对，既然是女生问的话题，我们就让来女生回答这个问题。 你是 我跟外边给你找刀去啊。 好，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就不得不提到一下营地的话题了。 哎，对对对， 因为营地啊是这个在非洲旅游特别有特色的地方。因为在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我们提到的是酒店，但是呢只有在非洲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种营地式，看上去是帐篷，但是你可以走进去感受五星级酒店的舒适享受。 是的，那么想问问看关慧，当时这样的一种自己曾经造访的这种营地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能用一个词概括，就真的给我一种特别奢华的感觉，就是因为它非常超越了我的预期。在我去就是非洲之前，我已经准备好就是整个人要脱一层皮了。我觉得就是无所谓吧，就粗糙一点，原始一点， 带的衣服全都是户外用品是吧？ 对，我带的全是那种灰色的衣服， 拿自己当糙汉子用是吧？ 对。但是我没想到就我去那个营地，不管是从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给我一种真的是五星级说得上的感觉。就我一进那个帐篷，我就觉得哇，这得多少钱一个晚上，就是太厉害了。那个 看来这不是自己买单，可能是家里人买单啊，一块度假的啊。 真的是这种感觉。 刚才关慧， 你看看人家去了趟非洲跟没去一样，还那么白不灵灵的，你再看你。没去非洲都已经黑成那样了。 哎，我跟你说，在这一点上我突然发现了，果然年纪大一些经验真是丰富。你看我去南非，我带的都是美美的衣服。是，哎，我还带了拖鞋去，当时有人就说，哎，你去那地儿你怎么能带夹脚拖鞋？我说谁管那个天气是怎样的， 就是 拍出来美就行。 可说你看当时那张照片多好看是不是？ 就是 迎着海风那大片， 我带了五颜六色的衣服， 头像都换上那个了对吧？ 而且还谢谢你帮我调了水平线。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来继续我们听关慧的故事吧。 刚才关慧提到的这个是哪一家营地啊？宋轩给我们介绍一下。 Bush Tops 这个是位于哪里的营地？ Bush Tops 呢，那个翻译过来其实就灌木顶端的一个意思。然后它现在在东非呢，一共是有三家营地。这三家营地呢，有一家是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保护区，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们行程当中第一个去到的大草原。第二个营地所在地呢是塞伦盖蒂，它是在坦桑尼亚的北部，也就是我们本身的国家地理旅行行程当中去到的第二个大草原的保护区。然后呢，它还有一家是在坦桑尼亚的中部，是叫 Roving Camps， 移动的营地。这个营地非常有意思啊，跟前两个营地不太一样。前两个营地因为我们自己都亲自去体验过，它是固定的，就是今年在这儿，明年还是在这儿。然后呢，从春天到秋天不会换位置，但是呢 Roving Camps 呢，它会随着动物迁徙的这个足迹去搬迁。今年如果动物从这条动物通道去走的迁徙，那它可能就会追着这些动物到这个位置来扎营。然后明年呢，可能换了个位置，动物迁徙的路线换了个位置，那这个营地所在的位置也会换个位置。 哎，那是当地的向导依据自己的经验推理出来的吗？ 对，他们当地的向导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基本上。 哇，这个好棒哦。哎，可是 他们里面的硬件还能这么好。 对， 老在搬家还挺好。 对对对， 里面这么好怎么搬呢？ 因为那个这个营地它本身是由一个瑞士的家族在经营。 哇， 然后他们是发明了一项黑科技，就是一个营地它可以给它打包进10个集装箱里。 哎，这叫快闪，快闪， 快闪赢， 对，是吧？快闪赢， 对对对。 哎，我给你们想了一个 slogan 出来。 这样吧，我们还是一边这个冥想这个 slogan， 一边来看几张图片，好吧？ 是这个快闪吗？ 咱先看看这个马赛马拉这边的这个营地是什么样子。 刚才说的一个 bush tops， 对吧？ 那、bush tops 到底怎么拼？咱们来说一下 ，bush 就是 b u s h， 然后呢 ，tops 就是 t o p s， bush tops， 嗯。看看这张图片吧，告诉我们营地里面长这样。 哇，这明明是普吉岛海边的私人海滩边的酒店嘛，是不是？ 这大沙发，这大帐篷， 对， 大观景台，平平的。 哎，这个是大堂的位置对吗？ 对， 这个是大堂，因为在非洲其实有好多营地啊，它的位置是比较靠近河流水源低地的， 嗯， 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看到动物喝水的场景。但是这个 Bush Tops 营地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从它的这些照片我们能看到，它其实是在半山腰， 嗯， 所以也很契合这个名字叫 Bush Tops， 它是在茂木的顶上， 在顶上看。 这样的好处呢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非常的凉快，然后很多低洼地区的这些蚊虫就不会侵入到酒店里边，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站得高看得远吗？ 就是啊， 对，所以在自己的营地房间还是在大堂，基本上前面几十平方公里的大草原都可以尽收眼底， 对，就视野特别好， 视野 再来一个这个草原上面的大餐是吧？还有专门厨师为你服务，哎呦， 我好饿， 还有健身房， 哎呦， 妈呀！ 我的天哪，露天的健身房， 这个随时可以选择。比如说今天你想在树底下吃，他给你把桌子搬到树底下， 嗯， 明天想在帐篷里吃，那就给他搬到帐篷里边。 我能挨着动物们一块吃吗？ 然后你动物就把你吃了。 不是，你看看这个， 哇，挨着角马是有点臭吧。 是角马是 离那么近，但是就是我们可以在远处看着那个景色，就感觉融为一体的感觉。 嗯，那桌上也没人待着是吧，就拍完一个照片似的， 就说这是一种可能性。 对 对 对， 因为那个 们走咱们再去， 是为什么好多动物会跑到酒店边上餐桌边上，因为其实在照片上可以看到远处有一块没有草的这个空地， 嗯， 它实际上是一个盐碱地，这个是酒店故意会撒了一些动物很喜欢吃的粗盐放在那边，因为草原上的动物其实最需要的要素一个是水，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草， 哦， 就是它能够把动物们吸引过来， 对对对对， 哇， 哦， 真是好， 这招其实很有意思，基本上每天早上各种各样的食草动物，从斑马到羚羊再到这种大象，其实都会在聚集那个盐碱地的那块儿， 嗯， 然后客人其实在房间里边一边吃早餐一边就可以看着底下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走来走去。 哇， 我说怎么这动物这么爱往酒店这边跑，每次都能看见。 有原因的， 他们都特别喜欢跟人这个有一点近距离的接触。 对， 那，啊，继续来看这样一张照片， 哦， 长颈鹿， 这是长颈鹿一家三口四口，长颈鹿特喜欢就是一家好几口集体出动， 哪看出来是四口， 家庭观念很强， 哦，他们很喜欢，嗯，真的就搭伴出来，很少有一只长颈鹿， 嗯，是 我只见过有那种猎游啊开车路上有趴活的长颈鹿。 趴活的长颈鹿 就是他可能知道你们会在他那停一下，会跟他有个互动， 嗯， 然后司机会跟他喂食， 哦， 所以有经常我会碰到长颈鹿会趴活，嗯，我管他叫， 哦，好厉害， 这种情况的话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太人工化了吧，也。 哎，我见过这个， 真的吗？ 上次我猎游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美国的一个阿姨吧， 嗯， 她都50几岁，但是很帅气，然后穿了户外的一切装备，然后开着一个大卡车带着我们， 嗯， 然后看她说：“你看前方有一个长颈鹿，我们停一下。”然后她拿出一些薯片，真的是木薯的薯片，然后拿出来喂它，然后长颈鹿从窗户里面把头伸进来， 哇， 然后大家都可以摸一摸它，然后照相，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个是一个长颈鹿的妈妈，然后再往前走，哎，看这是长颈鹿的女儿， 嗯， 我们说，嗯，这是一家子吗？那个司机的阿姨说，对，他们是一家子，刚才是他女儿，我们说，哦，妈妈跟女儿说，快去，你去那儿趴活，咱们两个不用抢一盒薯片，这样咱们俩一人一盒。 太机智了，感觉。 这是我们分析出来的话外音。 哦，你们也是戏真多呀。来，那继续来看看这个，这不能叫酒店啊，叫营地。 营地， 啊，对，营地里边长这样。刚刚我们看过的有这种健身房，还有这样子的。 哇，篝火晚会地， 就是在大堂外边的篝火是吗？还是 对对， 嗯， 这块其实每天晚上7点到8点的时间点，对对，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就是酒店里边会有一些当地的专家向导， 嗯， 他们在这儿会给所有的住店客人讲课，对对对， 开小班小灶，哎，来起 是。 他白天晚白天看，晚上讲，讲完第二天继续看。 是， 这个讲课的内容是保育的内容，还是就是总结白天我们猎游的内容？ 其实一般的客人呢，他会总结白天的行程，看到什么动物，一二三四五，考考你们，还记得住记不住？记不住可能就要有点惩罚措施。开玩笑，对。但实际上就是，如果跟着国家地理旅行，跟着我们出行的话，我们是安排到所有的客人，他不是由这个当地的营地专家来陪，而是由营地的主人他的 owner 去给我们亲自做讲解。对，因为刚才大家在视频里可能能看到一个很年轻的白人小伙子，就是虽然长得络腮胡，但是其实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是营地的这个owner 他的这个拥有者，对。然后呢，他其实会给我们所有国家地理旅行的专家在晚上去分享一下他个人的经历，还有他们家族在100多年前他们刚刚从欧洲来到肯尼亚的时候是以打猎为生，打犀牛。然后他给我们展示的照片都是每天他的祖先是，这是他的曾曾祖父，这是他的某某那个 grandfather 什么曾姑父之类的这种那个身份，他们都是在跟大犀牛或者是大象在一起照相，但基本都是死去的这个动物，是一个打猎的一个情况。但是慢慢就是到后来他们的观念在转变，因为草原上的犀牛也是，肯尼亚最开始犀牛的数量跟长颈鹿基本一样多，但是现在呢，肯尼亚整个境内的犀牛数量只有数百只了，所以很小，很少 见。犀牛非常濒临， 野生的，野生的不是家养的， 尤其是白犀牛更加稀少， 对， 甚至东南亚一带的白犀牛品种有已经灭绝了好几个， 对对对，所以才有孟京辉这样一部戏嘛，《恋爱的犀牛》是吧？得让我们唤起对于犀牛的热爱。 这半小时又喷血无数次。所以呢，其实是我是觉得吧，在跟这个营地的拥有者如果有机会对话，你会能发现他的自豪感，对不 对？ 对 对对。 而且我想知道，他是一个瑞士的家族，对吗？瑞士这一家人，他们现在已经就住在这儿了，不回去了，对吗？ 他好像就是我跟他聊天的过程， 英语提高了很多，是不是？ 更学霸了，这个。 人家说是不是讲德语的，还是讲法语那波的瑞士人，是不是？ 他英语特别标准，然后他跟他女朋友是，我问了他，他说他每年来这边，就是非洲这边三个多月，然后就在他们的各个酒店转一转，然后其他的时间可能还是在就是欧洲那边吧。 他们一家其实都是特别有动物保护精神的，因为就是我们沟通的这个年纪比较小的这个营地的业主嘛，然后他本人其实也是国家地理和很多欧美的这个天文杂志的特约摄影师。然后呢，他的 条件啊，对 对对，非常有条件， 拍的特别好， 拍的特别特别好，他的很多照片是在营地这个里边，因为本身是属于非常暗夜星空的一个保护区，所以其实只要天气晴朗，能拍出来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照片， 真是唯美啊。我们继续来看几张照片吧，因为还有3分钟我们就要进广告了哈。看看这样一张照片，就是在客房是吗？营地的帐篷房， 客房，客房， 客房也是完全露天的吗？它没有一个拉锁可以拉开吗？ 它旁边那个可以拉上，晚上 可以吧？我就说有拉锁吧。 我就说嘛，要不然这头的蚊子晚上叮完早上起来自己都肿了二斤。 主要我担心动物晚上来造访。 对，它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啊。为什么说叫 bush tops？ 就是它是架起来的一个营地房间的一个感觉，所以就保证了不会有晚上这种各种小动物，包括一些蚊虫进来。因为其实它本身是处于一个 悬空 山坡上，对。所以其实很多低洼地方的蚊子其实上不来的， 对， 有蚊子吗？光辉，你在那边？ 我觉得在酒店没怎么咬，倒是就是白天去草原的时候咬了好多包。 你看那边没有什么遮挡嘛，对吧？ 对对， 防蚊手可得备好了以后哈。那看看晚上长这样， 哇，这是游泳池吗？ 这个 游泳池里面那个星星点点是， 怎么你们还有游泳池？ 这个游泳池是这个营地其实获了一个就是越游的国际大奖，这个游泳池是被有一年评为非洲最佳的一个 SPA 和最佳的游泳池。 哇！ 就这个游泳池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巧的一个就是构思， 对，它底下的那个 巧思的， 对对， 星光泳池是吧？ 对对对 对，大家别看它池底的那个星星，就是它是它那个 Robin， 就是它截取了天上一部分星图，然后就按原比例投影上去的，其实是， 所以我们说这个少东家就是有钱啊，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 展开想象是吧？ 少东家， 少爷让我想起了傅恒。来继续看哈。 但是刚才光辉说了，他和他女朋友每年在这儿待三个月。 那是魏璎珞吗？ 这个对于网友朋友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来，继续来看啊，这是他们那个泳池的另外一个小版，啊、是吧？ 对，啊、两个泳池， 两个泳池，还有这酒窖。 对，这个酒窖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啊，就是所有入住营地的客人，其实他有时候会问，哎呦，那我早饭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嗯， 其实这个营地本身都是一价全包的概念， 啊、 就只要您是在入住营地期间，从早中晚三餐，再到我们看到酒窖里边，只要不是特别贵的限量版的一些酒，都是无限量畅饮的。 这个酒是非洲的吗？ 全世界各地的， 哦、 有非洲本土 的 一些，南非的呀、 哦， 然后新世界的也有，就是欧洲的一些，就是窖藏酒，非常 棒棒棒棒的， 非常齐全。 哎呀，下面时间啊，我们就要稍微的再感受一把这个草原当中的 safari 啊，这样的一种猎游的感觉。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另外一个这个塞伦盖蒂那边的帐篷营地是什么样子？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名称的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直播现场，看看我们和我们的嘉宾以及我们一会儿要大饱眼福的图片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见。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我们的左右巡航旅行单元》，今天耀月带着我们去感受一下东非的旅行过程，包括这样的一种猎游帐篷营地什么样子呢？来欢迎一下我们来自于中青旅耀月代表宋轩啊，欢迎宋轩，还有另外一位我们的学霸级非洲旅行达人00后的关慧，你好， 大家好。 你看害羞了，真是的哈。 得了吧，我证明1分钟前放片花的时候他还啊。 来，那既然我们这个哈，这个情绪这么饱满啊，精力那么充沛， 说说你的， 交给你了， 旅游经历。嗯、 对，你这个 safari 怎么撒怎么发？ 我们来说一说下一个帐篷，来聊什么？来个哇塞！ 你先跟我们说说你这个 safari 这个过程吧，好不好 ？safari 过程就是、我印象里就是起得特别早、然后就是有一次我们是一整天都在那个草原里 safari， 然后那个国家公园特别大，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导游是怎么认的路，然后带我们一直开，然后就是看见好多动物。 看到了什么动物呢？ 最多的就是角马和斑马吧，其实就遍地都是的那种。然后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是长颈鹿， 长颈鹿， 对，就特别温和。然后还有就是少一点的，就是狮子呀、豹子之类的，就基本上是我们导游就是 豹子也看到了， 也看到了， 豹子也看到，是夜游的时候吗？ 不是，就是白天的时候，突然就那个导游就带我们， 真的很难得，真的，哎呀，这是我去 safari 3趟都没有看到豹子， 我们看到那个不是一只豹子，是5只豹子，就 一群，就是他们说是成年男性的豹子，然后马上要去 雄性， 就是有图片，但是是狮子啊， 嗯， 但是应该就是这感觉，对吧？ 对， 动物离这么近。 因为说实话，这个豹子特别难见，在于它的移动速度非常的快， 嗯， 而且它是一个比较独来独往的动物，而且它通常喜欢晚上出来，所以首先白天见到的几率就不是很高，再加上它嗖嗖的这么快，所以看到真是不难，真是非常不容易。 一般向导，对，一般向导的就是经典的话术就是，哎，这一片草原里肯定有豹子，但是你看不见它。 对对对，我们一车人看着那豹子都发出惊呼，然后那个导游感觉说小声点，一会儿别被看。 对对对，尤其看动物是不能尖叫的啊。 对对，因为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两个营地嘛， 嗯， 我们上个时段说的营地是在马赛马拉草原， 嗯， 那刚才我们接下来说的营地就在塞伦盖蒂， 嗯， 就这两个草原也是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区别，因为其实很多去过东非的同学们回来都会就去争辩一个事情，就是到底马赛马拉好还是塞伦盖蒂好，我喜欢哪个呢？其实这两个我个人感觉啊，真的是适合不同的人群， 嗯， 因为马赛马拉它其实跟塞伦盖蒂是属于同一块，地理上是属于同一个区域的， 嗯， 只是一条国界线，这个国界线是那个 Sand River， 嗯， 翻译过来是沙河，不是咱们这个沙河啊，是非洲的沙河。 嗯， 他把这个草原分成了两块，然后马赛马拉那边因为它的这个区域面积很小，所以动物种群分布特别的集中，所以看到动物的可能性会比塞伦盖蒂要大很多， 哦， 而且很多动物不怕人，就是因为光辉你也应该看到好多狮子就是在游览车边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对，有一个狮子往我们那车前面一趴然后就不动了， 嗯，哇，他们其实已经带有一些表演的欲望马赛马拉不是完全野生的状态， 开始你的表演， 对，所以对于一些想快速看到更大量动物的同学们来讲，那马赛马拉应该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嗯， 但塞伦盖蒂相对来讲它的游客更稀少，而且面积更广阔，所以呢动物的分布也更分散一些， 嗯， 其实那边的很多动物它都没有见过游客或者人类，所以见到游客人类的时候会很恐惧，就提前就跑掉，所以好多人说，哎，在塞伦盖蒂为什么看不到像马赛马拉那么一大群一大群的动物， 嗯， 其实是因为那边更野性一点，更自然一点， 啊，真是，所以你看看啊，这整个的一种过程从野性到自然它能够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塞伦盖蒂就不太一样了啊， 嗯， 咱们这边的营地跟刚刚马赛马拉那边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光辉可以说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总体上来是就是差不多的，都特别豪华，因为就主要都是一家嘛，然后就让我回想一下就是塞伦盖蒂那边的营地，我们待了两天，在那边我们做了一个那个 walking safari， 就是走路的游猎， 嗯， 然后就是那次那个导游带我们认识了好多就是植物呀，然后还有什么鸟类之类的，我觉得挺新鲜的，嗯，而且那边营地比马赛马拉这边要大一点，然后各个帐篷之间的距离也会就是更远一些， 对， 嗯， 比较安静， 所以在马赛马拉的时候那个至少相互还是有个照应， 嗯， 但是在塞伦盖蒂基本上一到天黑了四目一看什么灯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样， 还是有一点点吓人， 对，但是天上有星星， 哎， 特别亮。 有没有看到银河带？ 有，我真的有看到， 是吧？ 我没想到我能就看到一片天上有这么多星星， 是，就反正很感动，看到的时候确实，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在大都市的人很少能见得到的画面， 嗯，我觉得就我回来我还是会想念就那个星空，我特别喜欢， 必须的， 明年再去，明年再去 没钱了 全遮这儿了，真的，啊，明年可以，哎，不行，明年刚刚大一是吧，哈，大一结束 大一还能玩一玩， 假期的还 大三开始可能玩不了， 后就废 了，工 了 吧，扭去一趟， 嗯，没关系， 无论是什么可能大三开始就可能忙一些， 对对对， 所以呢大一其实还是可以玩一些， 我们都是过来人的， 对， 我们都知道大一还能玩一玩， 我们都是玩过来的， 我们 前年嘛，不就是前年咱们前年刚毕业的时候你记得吗？ 我要聊不下去了，我的天哪， 哇，都是零零后啊，都是零零后你看你连气得自己的大骗子啊，稿子都掉了，那是 这是三四年前刚毕业的时候，反正就回顾七八年前刚上大一的时候， 老年大学吧 好，咱们说说营地啊， 来来来， 我想看看图片到底这个营地和上一个 塞伦盖蒂还有泡泡池， 这个两家营地是同一集团运营的， 对对对， 是吧？ 都是 Bushtops 旗下，哦，这个泡泡浴有一个特别特别贴心的一点啊，因为那个我跟光华应该都体验到了，就是每天早上7点其实我们就会到河边去看动物大迁徙，寻找 找那个动物过河的踪迹。 嗯， 其实一天从早上七点到下午的五点，人已经很疲惫了， 回来满身都是灰的。 对对对，但是所有这个营地的向导就会很贴心的，在特别准时的在抵达营地前的半个小时， 嗯， 还在土路上颠簸的时候，就很贴心的跟大家说，有哪位需要晚上泡澡的，我现在去给你放水。 对，一回来就。 你要是举手的话，他都不用问你的房间号，因为他都背下来了。 感动到想哭。 营地的管家说放水， 本来没几个人是吧？ 对，本来没几个人， 他全都 十几间房， 真是真是。 但他们真的是那种服务很到位， 对 吧？就是那种一对一的定制性服务。 是，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和那个早上出发去 safari 的时候，他都会提供每位客人一个暖水袋。 嗯， 对，因为晚上会有点冷， 哦、 有点冷。 就是怕晚上凉，因为温差还是有的，对不对？那继续看看其他的照片哈。 哇， 这就是赏景的一个观景台 哦。 对，这个观景台加上一个小的休息区，在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好欧洲，说实话。 对， 因为欧洲人很喜欢这种木质结构， 对 吧？ 对， 特别瑞士，你们 对，特别瑞士。 特别瑞士像这种地方也是公共的一个区域吗？ 这个是每个客房都有一个这样的区域。 每个客房， 这个得多大呀？这客房 在伦盖蒂的每一个客房将近200平米，就是算是一个。 哎，关慧，你跟谁去的？请问 啊，我跟我们家去的。 哦，家里人一起。 对，我们家四个人住了两个房间。 为什么是四个人？ 因为我有一个妹妹。 哇， 对， 别忘了那人家那会儿可以。啊， 我想说的是，可以生二胎政策的第一代都已经这么大了。 想当初你对吧？你二胎那会儿， 哎呀， 穿越了，穿越了， 继续看看啊，人家这个塞伦盖蒂这边的景色，这个硬件条件是相当的，人感觉到哇，能够在草原当中有这样的情况， 对， 棒棒的。 因为塞伦盖蒂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啊，就是从刚才那个图片上也能看到， 嗯， 就是房间望出去有很多这种一大块一大块的石头， 嗯， 对，他们当地人管这个叫荣耀石， 哦， 因为大家如果看过狮子王的电影，其实 就这个大石头是吧，嗯， 对对对，狮子王电影里边辛巴站起来一个大石头上一吼， 啊， 然后动物都过来了， 啊，对 对对对对， 嗯， 都是以这个作为原型的，嗯， 就是要英雄嘛，一定要站在一个高处， 对， 主角光环， 对 对吧，继续来看晚上，人这边也有小课班、小课堂啊， 小课堂 补课班，对，都补课班。 对， 这边也是一个意思是吧？ 对，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客人啊，就是从不同国家过来的客人，在这篝火旁边聊一聊啊，大家交换一下旅行的经验， 嗯， 都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对， 就是 促进国际交流， 全程都是英文交流呗。 对， 对吧？ 所以想练口语的客人，那个 特别的合适。我们继续来看哈，下边这样一张照片，我觉得特别令我感到惊喜，就是这种清澈的池水， 嗯， 在这样的蓝天映衬之下，有倒映，有云彩，旁边对面就是那个盐碱地是吗？另外 它这块也有一个盐碱地， 嗯。 这个泳池，因为其实还有不得不提的，就是Bushtops 营地呢，其实它是一直在秉持一个非常环保的理念。 嗯， 就我们刚才看帐篷啊，帐篷本身是没有空调的， 嗯， 对吧？没有空调，它一般来讲不会热，因为最热最热也就是26-27度就到头了。 啊，到头了，嗯， 对，它冷的时候会给大家暖水袋， 嗯， 这个是作为暖气室。然后呢，在那个所有的这个营地里边是没有空调的，这个第一个是节电，第二个呢就是也减少就是像空气中污染物的一个排放。 嗯， 另外的话呢，像它所有的泳池它都是就是很冷，第一个是很冷，第二个呢就是换水换得很勤，就没有那种我们闻的游泳池那种不太一样的味道、 哦， 因为它都是真的是用水去直接去换，非常非常勤的去换水。 嗯， 然后它营地里边这些所有的这些从床单啊，然后到每天因为客人在外边奔波一天，他的这个衣服都会很脏，然后下来要洗衣服，他都是用手洗，真的是手洗。我去了他那个洗衣房去看， 真的， 就是对当地的大妈们、大爷大妈们， 这个也包含在价钱里吗？ 包含在内，所以我偷偷洗了好多件衣服，都含进去了。 连服务都包进去了， 免费免费，还有鞋也会刷鞋，免费刷鞋。 啊， 哎呦，桥本儿，这个 苗山肯定得带一包脏衣服。 哎，你怎么知道？我正在筹划这件事儿， 要不然不够本儿。这个 对， 嗯， 再看看啊，这个是客房里头， 对， 这边的客房的相对来讲比较的这个原始和天然味道更重一些， 更像帐篷里面的生活。 嗯，都 是 木质的，嗯， 是。这块呢，因为塞伦盖蒂有一个不太一样，它这个是在一个平地的一个高坡上面， 嗯， 所以可能偶尔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蚊虫，所以它加了一个蚊帐， 对，它加了一个蚊帐，特别浪漫，晚上的时候， 晚上很浪漫啊。 嗯， 那更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慢慢慢变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两个人一起，你看啊，互相挽着，然后呢，在这个观景台上往远看，来一瓶香槟，哎呦， 哎呦， 这个好像是少东家 啊，是吗？ 我也觉得是， 对， 往远看，反正 前面那个呢， 他 未婚妻， 没 事。哎呀，这 他们慢慢慢变老嘛，未来就会。 未婚妻好看吗？ 好看，就好看的不行。 好 看 的不行， 没你好看， 没你好看， 没 你好看， 比我好看。 来，继续看看其他的照片哈、啊。这张是在一个荣耀石和一些丛林当中摆一个餐桌。 对，这个的话，如果客人是蜜月或者是纪念日、或者想庆祝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啊，就是他酒店都会安排在附近找一个非常非常浪漫又私密的一个地方，给你摆这么一个私人晚宴、私密的晚宴、 这个也包含在 免费 啊，这个也 免费， 这个不是附加服务吗？ 这个是只要你有需求，他就会去帮你去摆、 就是菜不变，只是给你换个地儿摆， 对对对， 是吧？哦，那我能理解了。但是这个地儿呢，只有你特别需要。 用心啊， 对 吧？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去之前啊，其实大家都在想，哎，营地里会不会吃的不太好？因为是西餐呀、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到了那边，因为我们自己也带了方便面，然后包括老干妈都去。 你还带方便面？你这么专业？ 我是这个以办服务人员的身份去的，所以我是带了方便面给后续的很多很多的客人。 哦，怕客人。 后来全都没用上那些方便面，就 因为餐太好吃了， 太好了。 对， 你看我今儿在办公室我还吃了一包方便面呢。 哦，原来是你吃的， 是我。 我在屋里想了半天，我说这是什么西红柿面？是一个方便面的味儿？是谁？ 是我。 西红柿吗？ 对，西红柿面。 我 在办公室都 原来是你，我终于找到了，谢谢你，不然我今天睡不好。我就想知道这个源头在哪。 好吧 ，继续说，那个我们在营地主要提供的餐食是西 餐 里面的法餐吗？ 是一种 mix， 就是混合的，有这种法餐，然后有这种当地特色的 意大利的那，就它要满足就全球各地的游客。 对，所以就是餐上面其实大家也可以放心，因为对中国客人来讲，它还有一些炒饭。 对对、 对， 有些那个主厨的那个 special 就是 毛血旺。 是什么中国炒牛肉面、 哦、 然后就我就点了那个，后来就是吃着感觉啊、中国没有这种牛肉面，这是哪国的牛肉面？但是就是很好吃，其实 特别好吃，因为 international cuisine 这种东西都是、 对国外，因为外国人认为啊，中餐就是炒饭和炒面嘛，所以他们已经觉得给你最好的就是他认为加了牛肉的炒面。 而且 真的很好吃， 是，而且在那儿就有一个特别的感觉，让这个美食更美味。就是说，白天因为当你到外边，其实你会发现离这个营地周边30-40公里都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所有的食材都是花5-6个小时从最近的城镇吐路运输过来的。就是突然间会觉得哇，在这里边能吃到这些东西，从很新鲜的鲈鱼、海鲈鱼到牛肉。澳牛和这种就是包括一些鸭肉啊等等，就是都非常非常的新鲜食材。 你可以看到这个酒店的所有者，他对于经营酒店那个理念，对吧？就是对他自己这个营地的爱。 对， 不光是通过他的讲述，你在那儿住的这几天，你可以感受到，是因为细节的服务他能想到位，就说明他对他自己这个产业是相当热爱的。 对， 说明他也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 热爱生活的人， 对， 一定是。因为我们在营地时候，那个若敏还是提到他最近正在推广的一个项目。 对， 语音项目。 他提了好多他的项目，我觉得 好多想法。 您是说他那个就是摄影课程的那个 啊、对，摄影课是一个，另外还一个是塑料瓶换成玻璃瓶。 他没跟我提、 没跟你说啊， 我藏起来了、 我觉得简直了。这个宋轩同学，你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向导，就是引导者， 服务人员， 对， 什么都包括了。 就是咱俩可以下岗了，你跟人说，哎，你记得吗？关慧，想一想。 真的 在那感受到这个，说一说。 主要是这个营地的故事太多了，讲不完，对吧？ 对，真的是。 我们讲讲，就是现场有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大家还可以参加。 那个，我们就是刚才说的一个项目，就是很有意义，就是说，Robin 就是这个营地的少东家啊，他在进行了一个，就是把营地里面所有的塑料瓶换成玻璃瓶。然后这是一个，因为他要减少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每年要减少他们营地产生垃圾的一个数量。然后另外呢，还一个在做的就是他们每年都会去捐助营地周边的一个。 个小学。 嗯， 因为我们其实作为国家级旅行，也是倡导所有的旅游者要做一个有责任的旅行者。 嗯， 所以我们也会带他去看当地的一些小学，因为当地的小学真的条件还是很差很差，因为跟营地里边的一个环境相比，基本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嗯， 然后在小学里边，我们会发现，这里边从教室到电脑，然后到甚至他们的一个图书馆，都是由 Bush Tops 来捐建的。 嗯， 就是营地呢，实际上是把他们长期的一个经营跟当地社区的发展捆绑在一起了。对，就是爸爸妈妈们在营地里面上班，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这个很不容易。 嗯， 然后呢，他们的孩子呢也能够在学校里边去享受到 Bush Tops 回馈的这么一个教育的一个计划，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的模式。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对对，非常非常善良的少东家。 当时他还带我们去了那个营地旁边一个村落，就是马赛人的那个原始的村落，然后让我们看了一下就是那块的生活环境，然后包括他们自己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之类的。 嗯， 然后就是那个村落是要收门票的，然后就是$25一 啊 一个人， 这么贵。 对，然后我没想到，就是因为那个村落参观整个时长也就半个多小时。 嗯， 然后我想这怎么$25 每分钟$1啊， 对不对？怎么这么贵啊？然后后来就结果听说那个导游跟我们说，那个钱就是不光是那个村落的人在用，他们只留下他们自己生活必须的那些钱，然后剩下的钱也是全部捐给旁边的那个小学。 哦， 然后我真的觉得当地人真的是就是 也重视教育， 重视教育。 对对对， 嗯， 这样吧，我们也看看当时的一些照片，有一些当地的这个文化活动可以体验的东西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一张，这一张也是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定制这个晚餐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地方。那这种的晚餐，他们在吃的时候能够欣赏到这样的文化活动 啊， 看银河。 哇，这是怎么拍下来的？ 吓死我，这张图片呢，是 照片很有名， 成名作。 这是那个少东家的成名作。 这是少东家拍的。 对对对， 哎呀，我想认识他一下。 他据说好像在那儿待了有好几个小时，那天晚上。 对， 因为他要等待那个云层整个拨开， 嗯， 然后亮度还要达到。哇，这张照片简直了， 非常非常漂亮， 太 哎呀，我想 唯美啊，唯美啊！ 小航，你可能要自己上班，我可能要休假了。 可以，没问题，也该轮到你休休假了。 我看到这个照片，我感觉走不动道了，已经 走不动道了。 你就整个人就是沉浸在这个星空的怀抱里， 就像这样的照片，我怎么能够舍得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播呢？是不是？ 是 下方的 船底，对吧？ 对对，压箱底的照片。再看看其他的一些个跟当地人，这也都是应该是少东家拍的吧？ 很多都是少东家拍的。对， 嗯， 这个是他当地在做的一个 钻木取火。 钻木取火，哎， 哎， 这个特快，一分钟吧就冒火星了， 啊，就特别震惊，吹了几下，然后那个烟一下就出来了。 就是他们真是厉害，你看，烟儿已经出来了。 对，因为当地人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底下铺的一层，其实像稻草一样的东西，下边是牛粪。 嗯， 就是当地人其实，在房间里边是用牛粪来当地毯兼地板来使。 嗯， 然后呢，墙上也都糊着一层牛粪，当做油漆来使。 嗯， 然后呢，也拿这个东西当做取暖的一个材料。 嗯， 他们现在还是在采用这种取火的方式。 嗯。保留的很原始的一个生活习惯。 对 对对对，还有一些壁画，真是哈，啊，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文化活动的体验，我觉得你只有在当地亲身接触了当地人之后，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感触。 对， 可能我们说一千道一万都不行，没有用。 这应该已经是部落文化了，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去到非洲之前，我们在想，哎，非洲的当地人可能看上去都差不多。 对 对, 对， 其实是有分别的。 对，其实是有分别的。 他们有各个族之类的。 嗯， 像在马赛马拉就是马赛族。 对，他们的特点就是人长得瘦高瘦高的，然后非常善于弹跳。 对， 跳得特别高。哦， 男生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就是在节庆当中会用到，就是比跳高。谁跳得远，谁就有权利取到更漂亮的了。 我以为是谁跳得更远，下届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跳得更高，跳得更高， 就这么比是吗？就这么蹦， 对， 直勾勾的往上蹦， 直勾往上蹦。 哎呀， 他们目测能看出那个人跳的高度。 对， 然后甚至他们部落的最高就是最强的，像一个领导那样的感觉，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 哦。 这个其实我们最开始他们说马赛人是非洲最帅的一个当地部落，我们还不太相信。 嗯， 后来到那个坦桑尼亚，我们看了不同的非洲当地的部落，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突然就感觉，哎，马赛人长得是特别的俊朗，然后特别有线条，而且个儿都很高。 哦，瘦高型， 瘦高。 哎，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了解一下，如果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想去参加这个旅行线路，然后从我们耀月带领着大家一块儿前去的话，有什么特别想跟我们说的？比如说大概什么时候发团，然后呢行程大概是多久，行前准备是怎样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气候啊，交通啊，签证啊等等东西。 对、嗯、对，其实对于大迁徙来讲，大家可能中国的游客可能一般有个误区，是只有七八月份才能看到。 嗯， 实际上呢，角马它是一整年都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只不过七八月份恰巧到了马萨马拉，中国人最熟悉的这个保护区内而已。所以实际上我们其实国家地理旅行组织了去东非看动物迁徙的团，也是从每年的暑假一直到十一再到寒假都有出发日期、 哦、 下一个出发日期就是在十一、 嗯、 如果大家可能哎暑期我放不了假，我可能没有时间，那 OK 十一跟我们一起去也 OK， 只需要放一天的假、 嗯、 九月二十八号的出发日期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到东非体验刚才说到的野兽营地的感觉。 一共多少天的行程呢？ 十一期间呢，我们是安排了一个八天的行程。 嗯，八天的行程。那我想知道，如果有一些朋友想报名参加九月二十八号的这趟行程、 嗯， 最晚什么时候之前要报名，然后开始办签证、准备材料？ 其实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倒不是因为签证，因为其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签证很方便，肯尼亚是电子签， 嗯， 一个礼拜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办下来、 嗯， 而且所有的材料是提供电子版就可以，这点非常非常的 方便。 对。然后坦桑尼亚呢是落地签，所以不需要提前去准备、 嗯、 但主要就是这个营地实在是太火爆了，基本全年满房的概念、 嗯、 所以呢就是早定主要是为了抢房。 明白了哈、嗯，那该如何去预定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 对，要来 扫这个耀月的二维码啊， 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另外也可以在百度直接搜国家地理旅行或者搜耀月都可以。 嗯，没问题，通过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找到你们的相关的这种线路也好，了解情况也好，都可以哈。那么赶紧截个屏，大家伙可以 截一个， 可以截个屏， 对、 啊，到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咨询耀月旅行。 对，如果您十一假期哈， 嗯， 碰巧 大家随时咨询， 对，碰巧十一还不知道去哪儿， 嗯， 现在如果再不着手准备的话，可能来不及准备了。无论去哪儿， 对对对。 所以希望到时候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我们九月二十八号就有一个新的团要发了。 嗯，哎，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看，关于这个医疗和疫苗的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要去非洲打黄皮书、嗯、是吧、嗯？ 对，这个黄皮书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黄热病的疫苗。 嗯、 然后呢，其实，在我们国内的省会城市，其实都有可以打黄热病疫苗的旅行保健接种中心。 嗯， 这块呢，就是需要提前打一个电话去预约，但基本上就是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打完。 嗯，所以这个打疫苗的费用各个大概多少钱？ 打疫苗的话呢，具体数字记不太清了，三百上下。 嗯， 对，而且呢，打完这个你可以通用，比如说你今天去了东非， 通用， 明天去西非，然后呢再去南非，其实都还可以用到。 这个疫苗管十年， 管十年， 十年。 对 对， 我有朝一日曾经我打过一回， 有朝一日、 啊、我打过一回， 你打过了， 但是我没去， 所以一直还管用呢，是吧？ 应该过十年了。 哦，那就上小学时候打的， 明年过期。 哦，上小学时候打的哈。 过期前得让小航去， 对，我可真 赶紧去吧。 我得明年得把疫苗用上才行哈。对，好好把那个黄皮书找回来。来，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呢，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哈。 嗯， 我们再来说一些小的 tips 啊，关于这样的一个小贴士哈。 嗯， 尤其呢是在当地有没有什么小费的问题啊？ 嗯、 必备的一些小件啊， 注意事项啦。 哎，对对对，嗯， 小费的话呢，其实肯尼亚它最开始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还是有小费文化的。 嗯， 但这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人去强迫了索要，然后呢一切凭自愿，对吧？ 嗯， 他那个就是旅行，不是他那个。营地他说的是我们建议给小费，但是不是必须的。 对， 就是营地长成这样，你说你不给小费，我就觉得 情不自禁， 闹人真的是觉得哎呀，应该打赏他们，应该感到一种认可才行。 对对对 对对对。 小费是一般大家建议去给，就是 给多少呢？ 每间每晚的每间房每晚给1到2美金就 OK 了， 就可以了。所以出门带美元就可以去， 美元就 OK。 嗯， 当地全程通用， 全程通用，太棒太棒。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通讯的问题，大家比较关心，因为。 对， 发朋友圈有网啊，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因为以前去过东非的朋友们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草原上没有网。 对， 但是呢 Bushtops 它是顶级营地啊，它的所有的Survey 的车上，在肯尼亚的车上都配备有 WiFi 啊，车上都有， 特别爽， 车上都有 信号满格， 免费， 爽，免费。 车上就是说移动着，我拍看见拍到狮子了，我立刻发朋友圈都可以。 改装的这个陆巡越野车，它都是有 WiFi 免费。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边可以做动物大迁徙的视频转播了，是吧？ 这个特别爽， 对呀、要不然草原上哪有信号啊？ 你等我现场给你转播一下， 现架基站是吗？什么都来不及了，根本就。所以以后啊，这个下次派你去啊， 好耶， 转播一下动物大迁徙，好吧？ 对，如果大家就是感兴趣就是野外的生活的话、我觉得东非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没错， 因为不但可以看到动物，而且可以感受到别样的营地旅行方式。 是的，这就是来自于国家地理当中的东非新玩法。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自于中心旅耀月的代表宋轩，还有我们的零零后美女旅行达人关 慧。谢谢 慧 慧。 那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一晚欢迎您锁定这里左右巡航旅行单元。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活力 music 课。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